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认识了一位朋友胡月，他是在美国读的本科和研究生，研究生阶段呢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教育创业。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呢，介绍胡月从大二就开始从事一项叫做 SEED 的这样一项公益项目，是把哈佛大学的领导力课程和管理课程带给中国的年轻人，也是已经影响到了500多位年轻人，并且由这些年轻人去带领提高自己的社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听对胡月采访的下半部分，由他来分享自己留学经历和对日后创业的影响。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欢迎您。 哎，你好。 胡月老师呢是在波士顿出去之后，这种体验特别的重要。 是的， 就除了在学校里学习本身之外的这种体验社会，了解世界。 我记得当时我大四最后一学期的时候学的一门，因为我学的是全球学专业嘛，然后我们这个课上有我修了一门选修课，它是讲巴西崛起，讲 The Rise of Brazil。然后那个学期的那个春假，当时我自己牵头，我说因为我这学期上了学了一门关于巴西的这么一门课，所以我就去做这个巴西的攻略，然后带着浩浩商商带着大概七八个我们同学，我们一起去了一趟巴西。一共是春假，其实也很短暂，大概就七八天吧，我们就回来了。对，其实这个经历对我来说非常特别，因为我在书上读到的巴西，我在课上听到的巴西，甚至是我同班同学认识的巴西的朋友，但是我自己没有去过呀。然后但是当我真正去了过后，我发现回来我再去读我的书，再去跟教授去交流，再去做我的作业，完全是不同的体验。所以这个是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当你想去了解一个地方，想去学习一个地方的时候，或者想去学习某一个内容的时候，你要走出去，以最近的方式去接触到它。如果你的脚能把你带到那儿，那你就去那儿，然后去体验它。如果不能的话，你就读书。那这个是我感触非常深刻的一次。 走万里路哈，万里路，读万卷书。其实，在留学的同学们走出国门以后，自己看到的世界和经历到的这个体验都丰富了更多。我觉得像胡月是特别有活力，或者说有勇气去做这些事情的。那么在这个留学的过程当中，您还觉得比如说去到了将近30个国家，作为一个学生来说，选择穷游的方式哈，您觉得中间有没有这种得失，怎么来看？因为像学生时代的这个旅行能得到很多的见识，同时也会比较要自己解决这个经济问题哈，也会比较辛苦，是吧？ 对，非常辛苦。因为我为了省钱，所以很多时候会坐那种红眼航班，一般比如说你 non-stop 的话会贵很多嘛，所以我们为了省钱的话就会去坐那种要停两站的地方。就比较辛苦，的确比较辛苦，但是这个体验很宝贵，我觉得是我现在想起来是我大学期间最最宝贵的一笔财富。在这个路上认识的人，我到现在还有一些朋友在世界各地给我寄明信片，就是你会发现在你说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哦，那儿我有朋友，那儿我去过什么地方，你会能够具象化那儿有什么样的故事。也有很多朋友会想到北京，想到这个美国的时候会想到我。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是我跟世界的一种连接吧。当你去深度体验它的时候，体验世界这个是非常不同的，这个是我一直想说的。其实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呢和这个也非常的相关，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学习教育所有到最后其实都是经历。对，

怎么去赚钱，教你怎么去所谓的成功，去领导他人。我个人觉得它更大的一点是如何去找到你自己，如何去领导你自己，然后让你去更加有勇气去领导你自己啊。那这个是我们的教育里面就是勇气教育吧，或者说这种积极乐观的教育。然后另外一个呢，哈佛的领导力是我从大学开始一直在属于比较是深耕吧，然后是在做了很多的自己学习了很长时间，一年一年的去培训更多的这个中国的助教，跟着老师一起去培训更多的人啊。我自己培训的人也达到就是好几百快上千的这样的一个量级，线上线下的这种联动。近期呢，我们自己在这个斯坦福那边，因为我是从2016年从宾大毕业过后，我就搬去了美国，或者说全球吧，这个创新圣地硅谷，然后在硅谷开始我自己的这个创业方面的一个探索。那我去了硅谷过后，就很自然的就会去了解到斯坦福大学，然后呢，我们也接触到斯坦福大学的它的一门非常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一门课，在探讨我刚才所提到的这样的教育当中的问题。 其实您的这个 Flow 学院底下可能就是两个比较大的两块哈，一个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从哈佛大学引进的这种所谓领导力相关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您提到的这个斯坦福这个人生设计的课程。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人生设计的课程，其实它也是不是在挖掘一个人所谓的他自身的特点，去规划自己的人生，是这样 的吗？是的、我觉得您的这个理解是完全是符合我们现在所在做的这个事情的一个期待的。那我们哈佛的公共领导力课程，斯坦福的人生设计课程，以及一系列的这种海外其他的优质资源都是我们所在推进的。那近期我自己是在探索如何把斯坦福这套人生设计的课程能够带给更多的中国的年轻人，而不仅仅是说有条件去斯坦福上学，然后或者是说有条件去这个去到美国去读书的人才能接触到有没有可能我们普通的中国的大学生他们能够接触到海外这样好的这个教育的资源这是我目前在做的，就是为什么我从美国开始创业之后，然后慢慢的把这个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挪到国内，也是因为我希望能够更多的解决中国青年迷茫焦虑不知道自己人生方向，不知道如何去收获这个有意义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所谓的这个人生设计的课程，它的核心的价值在哪里，或者是说帮助人们去实现一个怎样的目标呢？ 你可以从三个层面上面来说，就是如果按时间线的话，你可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说到过去的时候，就是它会让你去深度的了解你自己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你什么样的经历把你塑造成你今天的你。这个和我们的领导力课程当中其实是非常有这个相通之处的所以就是还是回归到你自己这个人。当我们去设计人生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去拿来这个100个成功人士的案例，然后看我们怎么去从别人身上去学习然后设计自己的人生，不是的，你是要拿出自己10年20年的这个经历出来，然后去看我经历了什么，然后我的经历会把我带到哪里。所以你对于自己过去的一个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去剖析自己的这个过往的一个经历吧。然后呢，现在的话就是说你去研究你现在当下这个情况下，什么事情让你给你带来了能量，什么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焦虑，什么事情让你非常的有勇气的去做，那你会对你当下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那很多时候会觉得啊，我当下是卡住了，我当下不知道要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套工具方法让你去，它在这个人生设计课程里面它叫 ideation， 就是说是发散思维。就当你人生被卡住的时候，你如何去通过更好的一些工具方法或者说思路去帮你去找到更大的一个世界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吧，你的工作，你的爱好，你的健康，然后你的关系，就在这些层面上去做一个梳理和反思。 其实好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生活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上学的时候还会有所规划，比如说你该上什么本科研究生，这个好像是按照很大众的一个路数在走，但是等你工作之后，尤其是工作了10年20年之后，当你再遇到迷茫的时候，往往就不知道该去做什么了。 是，您说的这个问题非常的普遍我们也是屡次跟学生交流的时候，当然我们是说的这个学生他都是18岁往上的大学生以及之后的这个成年人，他们 真的很多他会说，哇，我在做什么，我工作了五年，但是我真的不喜欢我的工作。我说你工作了五年你能不喜欢你的工作？但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他觉得就是在做日复一日的工作，然后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 是 就是但是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他可能会受不了了，他会觉得我要换， 量变引起质变了， 对，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真的越来越多的人他会对于要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或者要换一个更好的环境，然后要开启一个新的人生，他有这个愿望，他有这个需求， 但 是他没有方法。 对，方法是一个问题，勇气是一个问题。 是的， 因为我在昨天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也谈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他已经五十岁了，但是越来越觉得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和自己所得和自己真正想要的什么，越来越不知道了。过去可能从来不去质疑这些事情，也不去反思自己努力和付出的方向在哪里。到了这个年龄也会思考这个问题。 没错没错，是的。没错，我们跟斯坦福的老师去交流的时候，他说因为这个课程最开始在斯坦福大学里面开设，主要是给大三大四的学生，他们在将要离开校园进入职场，步入到这个成年人的社会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经历什么挑战。但后来我们跟老师深度交流的时候，他说那可不是很多人都来找他们去学习人生设计，因为人生设计对于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这个需求吧。比如说全职的妈妈，她可能在家当了三年的全职妈妈，她要再次进入职场，这时候她的人生该如何去设计？她该如何去摆脱她当时的那种恐惧和困境，对吧？比如说这个在职场工作了很多年，然后将要退出职场，然后退休的，她要开始设计自己的这个退休过后的生活。那她将要步入什么样的一个人生阶段？她要去怎么去过好这个自己的后半生？那这个也是目前来说，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越来越被关注。 那到目前为止，这个课程人生设计这方面的咱们所接触到的实际的案例有吗？ 当然，因为在斯坦福他这个课程已经非常成熟的已经教了七年，并且老师把这个课程写成了书然后在这个全球范围内推广，一共20多个国家的20多门语言吧都被翻译出来，所以这对于全球来说，就 designing your life 设计你的人生已经成为一个潮流然后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受众在去年其实也开始慢慢有了就是因为这个书在就是设计你的人生这本书在中信出版社已经出版，然后我们去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在国内把这样的课程已经开始推给国内的学生但是我们在之前的探索呢基本都是线下的工作坊，其实你能触及的人群非常有限就是他比如说必须得在北京，他必须得要周日下午有那么一个下午的空，而且他来的时候其实学的也非常有限，我们只能给他一个体验版，他也不能像斯坦福的学生那一个学期深度的去学他读一本书呢，他可能读完过后，但是他也没有把上面的实操的工具都做一遍，所以这个体验我从一个教育产品的一个设计者上面来说，我觉得还有更大的一个提升地方。所以最近呢，我们自己是在开发这个斯坦福人生设计课，一个更加轻量的，但是就是每一个人他都可以线上去学，然后去接触，然后去了解自己去设计自己人生的这样一个课程这个是就是说以后他不在北京，他周末下午没有功夫，对吧？他这些限制的条件都不会再是问题，这是我们团队现在正在就是推进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其实刚才胡越老师在分享的过程中，无论提到这个领导力的课程，还是说人生设计的相关的学问我想可能都是在我们在您体验过美国的教育和咱们中国国内的教育之后认为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或者说我们所空缺的一个部分也是来引进，来帮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方面的一些提升或者是一些机会哈。 是的是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您觉得在这个我们的留学生朋友，或者是说我们身边的对于教育有所思考的这个朋友来讲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除了您提到的这个说提高领导力啊，或者是对人生的设计，您认为在美国的学习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您的思考认为希望能跟大家建议或者是说分享到的？ 好的。那我自己其实分享的几个例子吧，然后自己的经历其实如果总结的话，它是有一些共性的首先第一点，不管是火车的旅行，还是这个在 SEED 的工作，以及我自己现在在做的这个项目其实它都是一个 非目标导向很强的，就是它是有目的的一个学习和探索啊，所以这一点对我的体会还是啊影响还是挺大，因为我觉得以前我们的教育其实是啊，在我看来是没有目的的。你说高分，我觉得那个不是目的，那个是就是你可能学了过后产生的一个附加的一个结果啊。什么叫目的？就比如说我去了解别人的信仰是什么啊，我去帮助这个啊，去 seed a better China， 种下一个更好的中国，对吧？我去改善中国教育里面的这种学生他迷茫啊，这样的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在我看来是有目的的在做事情啊。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的是，我在过去的十年的成长经历当中，一次一次找到新的目的，然后一次一次为了目标然后去奋斗。这个我觉得是美国教育给我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因为他会问我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啊，当他问你的时候，你就要会去想这个问题，然后你发现如果你找不到答案的话你就不做了，如果你找到答案的话你就更好的去坚持了。但是在中国没有人问你，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等有一天你突然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发现啊，已经走得太远了，那我还不如就这么做下去吧。所以这个是我想我觉得希望跟大家分享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我觉得在我啊留学之前，我一直想的其实都是我自己啊，我怎么去考一个好的大学，我怎么能够啊讨别人的开心，然后我怎么能够啊就是让别人喜欢我呀，或者是让我自己怎么怎么样，其实都是自己。但是我在去了美国过后，我觉得我发现周边有很多人，他在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问题，他关心别人的问题，他关心自然的问题，对吧？环境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他会站出来为一些跟他不相关的事情说话。这个对我影响特别大。第一次就是我当时有感受的是，就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很多美国的学生他们会当时是学校里面一个食堂里面，反正出现了一些就是就小问题吧，一个障碍，然后美国学生他就开始在学校里面游行。然后我当时就是这么小的事儿至于吗？但是后来我发现大四的时候我也会加入他们的队伍，跟他们一起游行。这就是我一个改变，就是你会发现不再是说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了，你会发现只要在你这个社区当中，只要你的朋友，只要你的身边的人，他发生的这个事情跟你有那么一丝一毫的联系，对你有一点点触动，你可能都会站出来说我要发声，我要改变，我不能去逆来顺受吧。这个可能是真的是美国教育给我们带着，就是你希望去为这个世界做更好的事情，然后你可能觉得有责任为这个世界做更好的事情。包括我创业也是，我觉得如果我不做这个事情，如果我不去创业，如果我不去把哈佛的这个领导力课程，斯坦福的领导力课，斯坦福的人生设计课程带到国内的话，那谁会做这件事情呢？如果我再问自己三遍的时候，我发现好像真的没有人在这个阶段做这个事情，那他又是那么被需要，然后我又是那么的合适，然后我觉得那我不得不做呀。所以别人说你创业为了什么，我说我不为什么，我觉得我必须做，因为不做的话我做什么呢？如果我不做的话谁来做呢？如果不是现在做那什么时候做呢？ 想得太清楚了， 是吧？所以就是他让我逼着我去想，然后让我在下一次去想问题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方法和思路。所以我希望把这样的体验能够跟更多人分享，能够让更多人踏上一个自己去思考，自己去行动，然后并且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思考去影响更多的人去行动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之旅吧。 我觉得胡越十年的经历和自己的十年中的思考，我觉得是有一个质变的这样一个过程哈。从一个刚入大学到现在成为一个创业者哈，还有自己刚才所表达出来的这种人生的一些信念和自己的一些总结，我想给我们的朋友，不管是您是不是要留学，或者是说跟留学并没有多少关系这样的听众，我想都会带给大家很多的思考，有可能会带给大家一些去改变的愿望。好，也特别感谢胡越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带来这么有活力和有新鲜感的内容，谢谢您。 啊，特别感谢丽丽的采访，也特别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能够坐下来一起分享我的故事，希望我的故事能够给你带来一点启发，然后让你在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不管是留学还是不留学，希望你一路赏好风景，然后非常坚定的走下去。祝福。 好，谢谢胡越老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大家收听我们的留学时间可以通过 FM92.3 或者是 AM774， 你可以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中午的12:30以及晚上的8:00来收听节目。谢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见。